了心爱的弯曲。那一天，那一天留在我心里，已烙上了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在孤影如影，和我就选，那个我就选，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， 难忘的瞬间， 绝不能让它继续永远， 继续永远。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，再也没都出现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撞铃响如乒乓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是一个人远行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Come on.

是实在，如此是而在，怎样看世界，世界随我陶醉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，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生活其实就是由一个个日子组成的，和家人在一起的踏实，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，和恋人在一起的甜蜜，这些都构成了幸福的内涵。即使你暂时是一个人，如果能够用心对待生活，生活当中的美好也一定会把你包围。 逃避比较容易吧。